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节目继续来关注阿富汗塔利班试图尽快恢复国家秩序的相关举措，同时承诺在他们的治下女性权利可以得到保护，然后呢要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来关注那里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特别是新西兰这位全球疫情防控的模范生，眼下疫情出现破口，不过该国依然是坚定地采取了对病毒的零容忍态度。节目的最后呢，要将视线转向俄罗斯，我们要关注的是在今年苏日战争76周年之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首次公布的一份重要的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历史档案。欢迎走入环球30分。我们首先关注的还是眼下的全球焦点，那就是塔利班重新接管阿富汗政权。眼下全球都在密切关注阿富汗的局势发展。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强调说，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阿富汗形势发生巨变，标志着军事干预、强权政治不得人心，终将失败。昨天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召开记者会的照片以及实况传遍了全球。在会上他特意强调，过去的政府犯下了很多错误，塔利班不想重复任何战争，也不希望有任何国内和国外的敌人。他还特意强调说，对于外界关心的阿富汗女性，他们会在伊斯兰教法下享有教育的权利。 Women will be afforded all their rights, whether it is in work or other activities. We are guaranteeing all their rights within the limits of Islam. 据报道，随着塔利班迅速接管首都喀布尔，及其领导人发出了一系列的快速重启社会秩序的指令，例如禁止任何人进入前政府官员家中，任何人的生命、财产、荣誉必须得到保护，对撤离的外国使馆车辆给予放行，代表着塔利班希望能够重启社会秩序，同时也希望和国际社会建立更广泛的联系。阿富汗局势巨变，有人留守，有人逃跑，还有人被俘投降，阿富汗的前朝风云人物也是遭遇迥异。随着美国军队的仓促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势如破竹。进入首都喀布尔之后呢，总统加尼在前一天还说他会奋战到底，但想不到不到24小时，据称他就带着4车的现金逃往海外，甚至因为直升机塞不下钞票而不得已扔了很多，引发了一片骂声。不过在大批的前政府高官逃往国外的同时，阿富汗的前总统卡尔扎伊则是明确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会留在故土与民众同在。8月15号，他就在脸书上发表声明，呼吁各方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缓解冲突。当时他请求国家安全部队以及塔利班将民众利益放在首位，保护财产安全和人们的生命健康。卡尔扎伊说，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谈判已在进行当中，双方应该基于手足之情和爱国主义，通过对话来和平解决国家内部问题。阿富汗媒体18号报道说，前总统卡尔扎伊将会率领多个政治派别领导人组成代表团前往多哈与塔利班进行会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军2001年入侵阿富汗并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之后，卡尔扎伊就成为了阿富汗的总统。他担任过2年的过渡总统，又先后2次在大选中胜出，执政时间长达13年。 在国际舆论看来，卡尔扎伊是斡旋现在阿富汗局势的关键人物。一方面，他熟悉阿富汗国内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又长期和国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卡尔扎伊和塔利班本身其实也是颇具渊源的。据美国媒体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在上世纪的90年代中期崛起之际，卡尔扎伊一开始将塔利班视为合法政权，坚信他们能够平息国内的暴乱和腐败。塔利班执政期间，卡尔扎伊曾经申请出任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但是遭到了当时塔利班领导层的拒绝。1999年7月，卡尔扎伊的父亲阿卜杜勒在清真寺遭到了塔利班士兵的暗杀，愤怒的卡尔扎伊投靠了与塔利班分庭抗礼的阿富汗北方联盟。2年之后，他奔走于欧美，在国际间寻求反塔利班的力量。不过近年来，卡尔扎伊对塔利班的态度有了一个转变。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说，他曾经不止一次与塔利班称兄道弟，并公开表示阿富汗政府和人民并没有消灭塔利班的意图，而更希望他们能够融进阿富汗社会。今年的5月，卡尔扎伊接受德国媒体的采访时还表达了对塔利班的同情，并称阿富汗是在外部干预下被迫同室操戈。针对阿富汗局势，联合国安理会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各国代表都强调必须确保阿富汗不再成为恐怖主义温床。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也在会议上发言。好，我们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在轮值主席国印度的主持下，就阿富汗迅速演变的局势召开了紧急会议。秘书长古特雷斯作为第一个发言者向安理会表示，全世界都在怀着沉重的心情关注阿富汗的事态发展。 All of us have seen the images in real time. 我们所有人都实时看到了这些图像，混乱、动荡、不确定，还有恐惧，很多事情都悬而未决，包括进步、希望，一代阿富汗年轻妇女和女孩、男孩和男人的梦想。 The dreams of a generation of young Afghan women and girls, boys and men. 他敦促各方，尤其是塔利班，保持克制，保护生命，确保人道主义需求能够得到满足。他还敦促所有国家接收阿富汗难民，不要将他们驱逐出境。他指出，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利用所有可用的手段来确保同心协力维护阿富汗的人权，保护阿富汗妇女和女童来之不易的权利至关重要。此外，古特雷斯强调，国际社会还必须团结起来，确保阿富汗不再被用作恐怖组织的平台或避风港。 I appeal to the Security Council.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whole. 我呼吁安理会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站在一起，共同努力，共同行动。无论谁掌权，都必须坚持这两个基本原则。我们的世界对此有着非常深刻和长久的利益。 In which our world has such a deep and abiding interest must be upheld. 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继续在塔利班控制的地区设有工作人员和办公室。目前联合国人员和场所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尊重。他敦促塔利班继续尊重外交使节和房舍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他表示，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危机影响到了1800万人，占该国人口的一半。联合国将留下来，并在阿富汗人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为他们提供支持。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古拉姆·伊萨克扎伊表示， Call for the immediate establishment of an inclusive and representative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我们呼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族裔群体和妇女代表在内的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过渡政府。这可以导致有尊严和持久的解决冲突，带来和平，特别是对妇女和女童而言。 Establish international guarante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future political agreement.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会上做了简短发言。 All Afghan nationals and international citizens who wish to depart must be allowed to do so safely. 必须允许所有希望离开的阿富汗国民和国际公民安全离开。我们看到其他国家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诺。我们敦促阿富汗的邻国以及该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其他国家为试图逃离的阿富汗人提供临时或永久的避难所。 To help Afghanistan's, to help Afghans who wish to leave and seek refuge.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 当前阿富汗国家的前景正处在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中方注意到，昨天阿富汗塔利班方面表示，阿富汗战争业已结束，将协商建立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并采取负责任行动，确保阿富汗公民和外国驻阿使团安全。中方期待这些表态得到落实，确保阿富汗局势实现平稳过渡，各类恐怖主义和犯罪行径得到遏制，让阿富汗人民远离战乱，重建美好家园。我们希望阿富汗塔利班同阿各党派、各民族团结起来，建立符合阿自身国情、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为阿实现持久和平奠定基础。 耿爽还表示，过去20多年里，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东伊运等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境内聚集发展，对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阿富汗绝不能再度成为恐怖分子天堂，这是阿富汗未来任何政治解决方案必须坚守的底线。 阿富汗当前乱局同外国部队的仓促撤出有直接关系，有关国家应当切实兑现支持阿富汗和平、和解、重建的承诺，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尊重阿人主导权和阿邻国有关努力的基础上，在政治、安全、发展、人道、禁毒等领域继续向阿提供建设性帮助。 安理会在这次会后发表了一项媒体声明，呼吁立即停止所有敌对行动，结束阿富汗的暴力，恢复安全、民事和宪法秩序，包括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意义的参与。同时，塔利班和任何其他阿富汗组织和个人均不应支持在其他任何国家领土上活动的恐怖分子。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Delta has been called a game changer, and it is. It means we need to again go hard and early to stop the spread. We have seen what can happen elsewhere if we fail to get on top of it. We only get one chance. Level 4 will be for initial period of 3 days.Except for Auckland and the Coromandel Peninsula, who we anticipate will likely be at level 4 for 7 days, due to them being most closely linked to our current case. 这是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宣布，从8月18号开始，新西兰的奥克兰市以及科罗曼德岛进入四级警戒，为期7天，全国其他地区进入四级警戒，为期3天。新西兰是公认的全球防疫模范生，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这近2年来，新西兰宛如是一片病疫的净土。就在上个星期，杰辛达·阿德恩还宣布说，新西兰将会继续采取对病毒的零容忍，同时积极地推行疫苗的施打，今年下半年希望有限度地打开国门，力争在明年上半年让疫苗施打率能够接近100%。然而，在德尔塔病毒的猛攻之下，新西兰也终于出现了破口。而在总理宣布四级警戒的时候，其实当时全国仅有1例确诊。不过，当总理开完发布会之后，一下子又冒出6例，共计7例。而最让当地卫生官员警惕的是，目前他们还没有发现这第1例病人与边境有任何关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还有感染者在社区中漫步呢？ But for most of us, we're enjoying normal life.That is a very rare thing, and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happen for other countries, for a long time. I think the world sadly has changed. Some things will never be the same. 新西兰卫生部表示，这次的疫情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主要毒株匹配是德尔塔毒株，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切来源，而且根据海外经验，病例的继续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为此，卫生部门再次强调，任何12岁以上的人去目前还开着的基本服务场所，无论是超市、药店，都必须佩戴口罩；乘坐交通工具、航班也必须佩戴口罩；而且巴士总站、出租车也必须戴口罩。另外呢，新西兰会加快疫苗的施打速度，现在开放对全国40岁以下人群的接种施打。说起新西兰这次防疫的破口呢，就不得不提澳大利亚。虽说没有找到这次的破口源头，但是呢，根据毒株分析显示，它和目前在悉尼的主要流行毒株完全匹配，是德尔塔病毒。 眼下澳大利亚疫情仍在持续的扩大当中，以8月19号为例，该国共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85例，其中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新增了634例，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新增24例。而让许多民众感到迷茫的是，最大城市悉尼为了防控疫情采取的封城举措已经是第8周了，但是确诊人数却在天天的上升。据州长贝雷克·克里安说，悉尼今后几周的确诊病例还会增加，医疗系统的承受压力会进一步的扩大。悉尼从今年6月26号就已经开始封城，因为例行了数次的延长，本来是定于28号解封的。但是据该国媒体报道，政府原计划在疫苗接种量的增加和新增病例减少的情况之下放松管控措施，但是从目前的数据情况来看，按时解封希望不大。为了加强防控，澳大利亚警方将违反防疫规定的罚金提高至最高5000澳大利亚元，约合2.4万人民币。目前该国人口大约是26%完成了2剂疫苗的接种。从6月11号以来，悉尼市报告了57例死亡病例，大多数是没有接种过疫苗的。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大利亚的疫苗接种速度远远赶不上疫情的发展。而该国总理莫里森表示，政府已经紧急联络了波兰的辉瑞疫苗生产商，100万剂的辉瑞疫苗在18号已经运抵了澳大利亚，其中一半呢是给新南威尔士州20岁到39岁的人群接种。这是辉瑞疫苗在澳大利亚已经提供的4000万剂疫苗之外的又一批供应。新的疫苗都来自辉瑞的比利时工厂。这次运抵的100万剂当中，53万剂呢将运往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的12个地区，在那些地区的德尔塔变异毒株正在继续的快速增加。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30分，开启我们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一起来关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日前首次公布的一些关于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一些档案材料，以此来证明早在二战之前，日本已经准备向当时的苏联发起进攻，并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犯下滔天罪行。好，我们就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主持人刘晶和吴云的介绍。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首次公布的一些档案材料证明了这一点。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军事协会学术主任米哈伊尔·米亚科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将新文献公之于众扩大了学术研究空间，因此一直受到欢迎。而此次解密军事档案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他说，这不仅是在回顾过去，更是对现实的描述，其中包括日本政府目前正在执行的修正主义政策，他们试图改写历史，漂白二战期间日本的侵略意图和残暴行径，东京倾向于漠视历史学家们都非常清楚的诸多事实。随着档案材料的揭秘，出现越来越多的日本军国主义犯罪计划的证据，其中包括占领中国领土，他们对平民和战俘都没有怜悯之心。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解密档案，其中有日本关东军最后一任司令山田乙三的审讯材料。此次审讯是为1949年12月哈巴罗夫斯克对日本战犯庭审做准备。1938年8月9日，日本军队收到第70号命令，山田在审判时承认，该命令是为了加强对苏战争战备。这表明，早在1938年，日本已经在妄想进攻苏联。米亚科夫教授指出，这让我们对那段历史做出重新审视。 他说，例如1938年，日军入侵苏联领土哈桑湖事件。俄罗斯从前的历史编撰却将这起事件描述成日本人试图检验红军的战力。现在我们明白，如果日本人没有受到坚决的回击，那么情况将变得相当严重。关东军司令的证词和第70号命令表明， 早在1938年，日本已在谋划入侵苏联。值得一提的是，此项计划是日本与希特勒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联盟计划中的一部分。 俄罗斯学者认为，解密文件证明日本现代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企图没有任何说服力，他们有意将自己的国家看成是1945年8月苏联入侵的无罪牺牲品，似乎日本所受的攻击是对1941年4月双边中立协定的破坏。米亚科夫强调，事实恰恰相反，是莫斯科真正担心日本入侵，因此苏联在德国法西斯入侵后还不得不在远东地区保留大量的军事力量，不同时间所保留的军力不同，从32个师到59个师，人数高达百万人。毫无疑问，如此雄厚的军力完全可以投向西部战线，大大加快德国的败亡进程，减少苏联的战争损失。另外一个事实是，1941年6月到1945年8月，日本人779次破坏苏联陆军边境，而且不仅是在陆地，海上也有类似的情形发生。此外，日本人还羁押美国给苏联运送租赁法案项目下的军事装备和弹药船只，更有八艘被击沉。此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披露的文件显示，日本1943年曾培训本国军人如何在苏联战略区域搞破坏，比如铁路、通讯线路和机场。此外，日本人还接受巧妙折磨战俘的培训。为此，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还专门出版了训令，描述各种拷打方式。日本指挥部筹备在太平洋打击英美军队的同时，还制定了打击红军的战斗行动计划，代号为关东军特别策略。1941年到1943年期间，该计划根据苏德战场形势在不断细化和修订，这难道是日本在遵守中立条约吗？ 米哈伊尔·米亚科夫指出，更有甚者，日本还进行细菌武器的研发与测试，寄希望于将其用于实战。他们把活人当作实验对象，主要是中国、苏联和朝鲜战俘。他说，设在满洲国的731部队的材料早已为人所知，苏联情报机构和其他渠道信息也有相关报告。日本人在儿童和孕妇身上做实验极为残忍，还将受难者轻蔑地称为原木，有的人被割掉四肢，有的遭受冷冻或者火烧。施暴者观察坏疽发展的情况，有的将被俘者投入高压舱，录下他们的受虐过程，期间没有麻醉，认为这才是纯粹的实验。731部队存续的九年时间里，约有3000人受难。如果日本针对苏联、美国和英国成功投放生物武器，那么悲剧的规模可能达到数万甚至数十万人。 1945年8月8日，苏联在掌握无可争辩的日本准备动用细菌武器的证据的情况下，并秉承与美国和英国的联盟责任向日本宣战，同时还完全遵守了外交准则，苏、美、英三国领袖两周前签署的波茨坦宣言实际上是要求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但是日本领导层对文件置之不理。8月9日，苏军开始发起远东攻势，战役包括满洲、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毫无悬念，关东军被摧毁，侵略者被从中国东北赶出，实力雄厚的日本关东军仅在两周内就不复存在。苏联参战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由此持续六年的二战结束了最后一页，但是苏联与日本中战和平协议还未签署。 前景如何呢？俄罗斯历史军事协会学术主任米哈伊尔·米亚科夫认为，联邦安全局解密文件还原了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年代活动的真实情况，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It's 9 a.m. Beijing time.